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ida， 第三集。 八月份的太阳大得吓死人，今年的天气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热得人睁眼睛都费劲。仅一个上午的时间，不止新生们累得汗流浃背，连教官都有点受不了了。 队伍拉到声音下面休息一下。 大家码成一排坐在路边，朱韵被晒得迷迷糊糊，方淑苗扑通一下坐到旁边，朱韵一个机灵醒了。 哎，累死我了，班级要整理的材料好多啊。 方淑苗脸通红，眼睛里热得都透出血丝了，拿起水壶发现已经没水了，哀嚎一声。 辛苦你了，我去买水。哎，不用不用。 朱韵晃晃自己的瓶子。 正好我的也喝完了。 自动售货机在实验楼后面，朱韵绕过两个弯，一抬头瞬间停住脚步。李寻那头毛实在是太好辨认了，他似乎也是来买水的，顺道抽根烟。 过去吗？ 还是算了，完全不知道要如何打招呼。朱韵决定等他把这根烟抽完再去。三四分钟后，李寻掐了手里的烟往回走。朱韵碎步调整位置，永远站在他与树连接的延长线上。等李寻离开，朱韵才过去买水。直到拿到水的一刻，朱韵才察觉自己已经口干舌燥。他一边往外走，一边拧瓶盖。为了方便同行，实验楼的一层是打通的，可以直接穿过去。朱韵抄近路从里面走，结果刚踏进去，就看见李寻站在十几米开外的地方，正跟一个女生说话。朱韵闪身到一旁。 那个，我能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吗？其实报到的那天我就注意到你了。 抱歉，我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想法。 朱韵的瓶盖还没拧开，在心里抱怨，这也忒紧了，让我喝水，我要喝水。安静了，朱韵的瓶子也顺利拧开了，她大口大口地灌了半瓶，总算是活了过来。往外看了看，那女生已经离开，李寻也正准备回训练场，结果没走出三步远，又一个女生远远跑过来，朱韵只能再次缩回角落。 开学那天我就看见你了，能给我你的联系方式吗？ 几乎一模一样的发言。 手机拿来。 朱韵从水泥墙后面慢慢探出头，不出所料，这个比刚刚那个漂亮许多，一个能把土掉渣的军训服穿得风情万种的女生。朱韵只扫了一眼就判断出，这种水准肯定不是出自计算机系，真是威名远播。朱韵不知道有多少女生来找过她，也不知道有多少女生入了她的法眼，顺利留下了电话号码。反而军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已经有个新闻学院的学姐每天跟她一起离开，而到了军训后期，学姐已经不见了，他身边换了一个不管风吹日晒都坚持来给他送冰豆浆的女生。另一方面，与朱韵起初预料的差不多，在初次释放的善意并没有得到充分回应后，大多数同学选择放弃与李寻交朋友。朱韵也听闻了一些他们背后关于李寻的评价与传言。不过让朱韵有些感慨的是，大学到底与初高中不同，人都成熟了很多，在面对异类的时候，就算心里再不舒服，大多也会选择井水不犯河水，亦或者是名校学子智商高，在摸清对手底细前不会轻易翻脸，谁知道呢。总之，在经过了一番莫名其妙的余热后，九月来了，学校正式开学了。方淑苗拿着学生名册站在讲台上点名，不出意外， 包括任迪在内的几个困难户再一次逃了早自习。方淑苗点名点到最后已经眼泛泪花。班级早晚自习的出勤率直接挂钩班委工作业绩，对于有心想要竞争学生会席位的方淑苗来说至关重要。奈何此班奇葩太多，方淑苗上任三天脸上已经开始爆痘了。除了朱韵，没人关注台上的班长，大家都在埋头苦学。尤其那个角落里的高数课代表吴梦欣，简直就是要把脸贴在高数书上了。朱韵着实有点奇怪，高等数学目前为止才上了一节课，张老师在课上主要讲了三点：高等数学学什么，高等数学课的要求有哪些，怎么学好高等数学。不过好学生自我要求高也正常，提前预习无可厚非。朱韵端正心态，也翻开书看了起来。中午吃完饭，方淑苗去开会，任迪不知所踪，寝室只有朱韵一个人。屋里太静，静得他晒着太阳迷迷糊糊就睡着了，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迟到班主任的高数课。朱韵顶着睡成鸡窝的头发一路狂奔，心里祈祷千万别点名。课堂上张老师正在介绍微积分，朱韵做贼一样猫着腰，趁老师回头看黑板的时候小心翼翼从后门溜进去，就近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。他气喘吁吁地问旁边的同学， 点名 没？ 这声音，朱韵拨开自己睡乱的头发，李寻。他进屋时头压得太低了，根本没有看到是他。 谢谢。 李寻没有应声。对于刚刚经历了黑暗高三，做过无数变态题库的新生们来说，高等数学的入门课程很简单，几乎都是常识性的知识。简单的课程内容让朱韵有更多的时间分散精力关注其他的事，譬如他发现身边的人此时非常专注，虽然他专注的点也不是讲台上的张老师。其实包括刚刚朱韵问话的时候在内，李寻至始至终都没有看他一眼，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自己腿上，那里放着一台11二寸大小的笔记本电脑。朱韵不能明目张胆看过去，不知道他具体在干什么，只听到他不停地敲击键盘，速度奇快。是不是该电张膜呀？朱韵心说。你敲得这么旁若无人，很容易被发现啊。前方张老师叫课代表回答问题，吴梦欣可能是早上学得太猛，导致午后困顿。被叫起来时紧张的话都说不完整。 就是。 吴梦欣脸胀得通红，盯着书头也不敢抬。在安静的几秒钟里，教室后方那隐隐的富有节奏感的敲击声越发明显了。在全班都回头看过来之前，朱韵轻轻咳嗽一声，毫无作用。李状元显然已经进入了浑然忘我的境界，可能是遇到什么瓶颈，李寻眉头蹙着，下手更加用力。前面吴梦欣还僵着，张老师好声道： 别紧张，叫你起来就是精神精神。大家也是啊，下午第一节课最容易困，坚持一下。 他顿了顿，往后看。 那个，李寻同学，你来回答一下吧。 叫到名字还没反应，朱韵犹豫着要不要正式提醒他，李寻另一侧的同学已经开口了。 喂，叫你呢。 他在桌下踢了李寻一脚，李寻总算抬头。那同学极快速的用只有最后一排才能听见的声音对他说， 课后练习第六题分解复合函数。 书一直都是摆好的，李寻往下瞥了一眼， 从外往里分第。 李寻把笔记本放到地上起身，随着他站起一股香味被带了起来。朱韵轻轻一吸， 沐浴露， 好像是薄荷香。 Y 等于 2U， U 等于负 V2， V 等于 sin W， W 等于 sin X。 正确，请坐。 课代表的后脖子都红成麻辣味了。李寻坐下，旁边的同学有点兴奋地说： 哇，好快啊。 高建红，朱韵对他的印象停留在军训期间，那时方书苗被各种杂物摧残，实在分不开身了，便找同学帮忙跑腿。高建红答应了很多次，他是个阳光爽朗的男生，在班里很受欢迎。李寻的思路被张老师的提问打断，看起来也没有继续下去的心情了。他扣上电脑，跟旁边的高建红聊了起来。下课铃响，朱韵抱着书本与身旁的李寻同时起身，他下意识停顿。您先走。他跟在李寻和高建红身后离开教室，走廊里挤满了下课的学生。他抬头看，李寻的身高和黄金后脑勺在人群里极为突出。他单臂夹着电脑和书，一手揣在兜里，消瘦而修长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